好，嚟到第四節特備時間，咁咧呢個係星期二得到嘅特輯，咁咧就得翻我一個啫，我另外嗰兩個拍檔咧就走咗啦。咁咧因為呢 part 咧，我係打算咧講下啲天文嘅嘢嘅，咁咧因為咧其實咧我就對呢個 topic 就好有興趣，咁咧但我發現咧大部分嘅香港人咧其實對呢個 topic 咧都係有啲認識，又唔係好認識。因為大家可能讀中學或者小學的時候，都對呢個天文一定會有識少少噶，即係知道啊有九大行星啊，知道有呢樣啊嗰樣啦。咁到底其實天文對我哋有冇用呢？其實咧我就成日都想講咧，天文對天文地理呢啲知識咧，呢啲科學嘢咧就唔會冇用嘅，任何時候都睇你點用嘅啫。同埋呢啲嘢係咪有趣呢？咁如果你話我真係啊，我真係好冇興趣，咁你可以撳停啦，唔聽啦，其實冇所謂嘅。即係如果你係想去了解一啲嗱，我成日都覺得咧，科學嘅嘢咧，其實係一個解謎嘅遊戲嚟嘅。好多時咧就係因為有啲問題走咗出嚟，啲天文學家或者科學家對於有啲問題，佢覺得啊，佢好想知道答案，佢就去思考嗰個問題，就去諗下諗下咧。就會發現到好多嘢出嚟，咁亦都建立咗好多理論啊，亦都建立咗好多科學嘅基礎去解釋嗰啲行為。咁其實天文係咩嘢呢？其實我覺得最簡單咧，你唔好諗得咁複雜先，你唔好講到哇又宇宙又黑洞又乜射線。你諗下，其實最基本原本嘅人係點解會去研究個天？點解會研究個天？就因為咧，其實咧，就算古代嘅人都好咧，因為日日望住夜晚咧，你已經見到個天空咧係有好多。古靈精怪嘅嘢彈出嚟噶啦，例如你每日見到太陽啦，你其實基本上咧係晚晚都見到月亮嘅。咁而月亮咧，亦都係好有規律、好有規則咁不停咁喺度變化，亦都係好明顯嘅。大家你試想像一下，你而家係喺香港，你可能唔係好覺。如果你係一個荒郊嘅地區，你舊時冇咁多燈咧，你望上個天空咧，其實個天空係相當之光嘅嗰啲星星同埋月亮，咁你其實係每晚都會見到月亮咧，係一個好規律性嘅變化。咁太陽就唔使講啦，你每日就數到24個鐘佢就出翻嚟啦。即係可能講當時其實冇24小時呢個概念啦。咁所以變咗其實咧，最早嘅人咧，古時人咧對月亮已經係一個好深刻嘅印象，亦都喺好多嘅古代文化入邊，你見到好多象形文字咧都有同月亮有關嘢嘅。幾乎在世界各地的文明都會見到都會見到一些神話和故事咧，同月亮有關的，所以咧，天文呢啲嘢其實本身就並不是大家想得咁神秘咁複雜，而是一些很基本在你生存在地球上面你會見到的嘢嚟嘅。咁亦都古代的曆法最主要亦都係嚟自太陽和月亮啦，即大家都知道即係農曆的計法就其實是每個月的15號就是滿月的日子，其實它就是用了月亮來作為一個指標去計算月亮的周期，它定了一個曆法出來的。太陽就不用說，太陽也都古人是很早就發現了原來地球是大概是12個月左右就會兜了太陽一個圈，所以就也都是利用了太陽這個方法的這個周期去定了一些曆法出來。所以呢古代的曆法大部分都是用太陽和月亮去作為一個基礎去定了一些的曆法出來。這個就簡單講了到底天文和我們人類歷史的文化的一個關係。我現在講一些比較即 practical 的，同為什麼我們經常看星和看天文是會 對大家 有關係呢？其實大家都聽過即識天文通地理，即係呢個 terms 噶。因為咧，其實咧，我想講俾大家聽咧，天文同地理其實係好大關係嘅。因為首先你諗下，如果你而家身處一個完全嘅平地，或者你身處一個海面，你望上去嘅景物，你附近嘅景物其實係冇分別嘅，因為你咩都睇唔到嘛。咁點解最初嘅人會研究個天？其實亦都係嚟自呢個原因，就係因為你喺一個你對住塊地，如果係乜嘢都冇嘅時候，你係定唔到自己嘅位嘅。但是如果你望上個天，你對翻啲星星同月亮同太陽的位置，其實對於定位嗰方面咧係相當有幫助。你其實係望住個天去了解翻到底自己身處嘅嗰個環境 是一個咩嘅狀態，是一個咩嘅位置，你是很有興趣去研究。因為就算你在一個房裏面，你都想知道自己到底而家係喺邊個地方，邊一個大廈，你都會想知啊嘛。其實古代嘅人去研究呢一啲嘢，就係想知道到底其實我哋身處緊呢個世界，呢個地球到底係一樣咩嘢嚟嘅？我哋身處一個喺宇宙，喺一個咩位置，所以佢先至走去 study 呢啲嘢啊嘛。咁所以咧，嗱，講翻一啲基本嘅概念啦，大家都記得啦，嗱，地球咧就係圍住太陽公轉啦，咁而地球本身咧係自己會自轉啦，咁佢就每日就係轉一個圈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用咗你記得呢一樣嘢嘅話，你其實就可以想像到咧喺你眼前嘅景物咧，嗰啲星星同月亮、太陽到底係點樣走位噶啦。其實實際上，因為大家都已經知道啦，地球咧就係由西向東每日轉一個圈嘅嘛。咁所以你可以想像到咧，你而家係一個好似一個 camera 咁，你一個鏡頭望住你嘅天空。咁你可以想像到啦，因為而家係由西向東咁轉。咁你咧每一日到底嗰啲星星、月亮、太陽係點樣行嘅咧？就係同你而家嗰個自轉嘅方向咧係相反嘅。因為你而家由西轉向東，咁所以咧你就見到每一樣景物咧就係喺東面出現，跟住而嗰樣嘢會慢慢喺西面嗰度消失。所以咧點解太陽同埋月亮都好咧，都係喺東面升起，就係都有落山嘅時候就喺西面，就係因為地球喺度自轉緊。咁如果你係用星座嚟睇嘅話咧，咁就有所不同啦，因為咧星座咧。你當你而家係一個立體嘅圓形咧，其實你睇緊嘅星座係有唔同位置嘅。如果那個星座本身係處於喺東面嘅話，咁你咪會睇到那個星座喺東面升起，跟住去到差唔多天光嘅時候，佢就差唔多落到西面咯。但係如果有啲星座，因為咧有啲朋友問我，佢成日問我最容易睇到個星座係咩，我一定係推介去睇呢個北斗七星嘅，因為北斗七星咧係相當之明顯。七粒很容易看到，亦都是在北面是沒有第二個星座好像它這樣的，所以其實是很容易看到的。因為有人問我為什麼，其實好像太陽和月亮既然是這樣，它由東面升起，它就由西面就跌下去咯，那為什麼好像看北斗七星就好像任何時間的夜晚我都見到它的，那個原因就是因為其實呢北斗七星位處的位置很接近北面呢，咁我哋頭先都講咗啦，地球自轉就係由西面走向東啊嘛。咁如果你而家自己企起身，對住埲牆，你嘅左手邊係東面啦，你嘅頭殼頂係北面，你嘅右手係你嘅西面，你對腳係你嘅南面。如果你自己喺度旋轉，由西向東咁樣轉，咁你會見到啲咩呢？就係、是、會見到左邊嘅景物，即係例如可能係太陽啦，就係由東面升起，跟住喺西面落嚟啦。咁所以就有日夜啦。咁但係啦，北斗七星喺北面嘅會係點呢？其實你係唔會見到佢喺東面升起西面落嚟，因為呢你而家咁樣轉法呢，佢喺你嘅北面。如果你往上望嘅話呢，咁你其實呢會見到呢北斗七星呢係螺旋形咁轉，而並不是喺東面升起喺西面落去。咁呢樣嘢呢，我諗好多人係搞唔清楚嘅原因就喺呢一度，所以咧其實咧好多時咧，只要咧你模擬翻一次嗰個情景咧，你就知道到底其實地球咁樣轉法咧 ，suppose 你望上個天咧，你望到嗰個畫面應該係點樣樣嘅。而家攞幾多分鐘啊 ？Alex， 我哋錄咗好似都十分鐘嘛，大概九分鐘。嗱咁今日咧。我不如就講到呢度，因為我都想睇下大家對呢個 topic 係咪真係有興趣先，我就再有系統啲再講。今日咧就淨係講嗰啲最基本嘅嘢先。咁我今日就講到呢度，咁我睇下再有機會咧，再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第五節，再將啲天文有趣嘅嘢同大家慢慢喺度有系統咁分享。